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36页，第三行哈。又诸愚夫，由于如是所显真如不了之故，从是因缘八分别转，能生三世，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弃世间。我们解释这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啊，那么它的第二大科呢叫做广辩啊，就是广泛详细的解说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啊。那么这个广辩呢里头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智行门啊，就是从这个能证的清净智及所行的真实意境来说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那这个智行门呢分成三大科，第一科真实意相，第二科镜相应会，第三科离言法性。那么这三科呢我们都讲完了，上一次把这个离言法性讲解完毕了。那现在呢就进入到这个广辩的第二大科镜障门，从尽除这个所知障来说明这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啊。那么断除了这个所知障的话呢，这个烦恼障也同时也就断除了。那这个尽障门呢又分成四大科，那么第一大科呢是障因缘啊，障因缘呢就是说明这个所知障跟这个烦恼障升起的因缘。它又分成三科，现在是说的第一科是总标，总说这个有情世间及弃世间升起的因缘。这个又诸愚夫，这个太虚大师解释这个愚夫呢，把它分成两种来解释。那么第一种愚夫呢，就是一般的凡夫啊，一般凡夫呢，他不能了知人我空啊，不能了知法我空的道理啊，所以他是愚夫。那么这种叫做全愚啊，完全的愚痴。那么第二种呢是二圣啊，就是小圣，他只能了知人我空的道理啊，不能够了知法我空啊，所以这种呢是算作半愚啊。那么太虚大师是这样解释。由于如是所显真如不了之故啊，这里所说的真如呢啊，是大圣的离言自性啊，证入了这个人法二空所显的真如。那么没有得到这个无分别智呢啊，没有证入这个二空所显的真如呢啊，称为不了之。那么不了之真如呢，你就不能够了知这个依他起相。就是不能了知缘成实相呢，就不能了知依他起相。从是因缘八分别转啊，那么由于没有这个无分别智呢啊，所以不了知二空真如的因缘，所以呢心中就升起了八种分别啊。这个分别呢是事的作用啊，它不是智慧啊。那这个分别呢与烦恼障与这个所知障相应俱生同时升起，所以在真理跟事相上呢升起了迷惑这八种生分别。能生三世这八种分别呢升起了以后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成为种子做真，这个为真上缘呢能升起三世这个八分别即三世呢我们到后面会解释。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弃世间由这个三世呢就可以显现出生死流转的有情世间的所依缘的弃世间那么从这看呢愚夫解释成凡夫比较好就是不要说二圣是愚夫比较好。那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二种世间

这个是藏因缘的第二颗列示啊，列举出八种分别啊，就解释八种分别所生三世啊，分成两颗。那么第一颗是列八分别啊，这个列八分别呢，它又分成两颗啊，先征问后列举。那么这一颗呢是征问，云何名为八种分别？这是提问了。这个八种分别呢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名字呢？那么论文说，一者自性分别，二者差别分别，三者总值分别，四者我分别，五者我所分别，六者爱分别，七者非爱分别，八者彼具相为分别。这个是列八分别的第二颗列啊，将八种分别列举出来啊，一者自性分别，二者差别分别啊，三者总值分别。那么这三个分别呢是一组啊，是一组，可以给它个名字叫做法执组啊。四者我分别，五者我所分别啊，那么这两种分别呢是一组啊，我们给它个名字叫做我执组。六者爱分别，七者非爱分别，八者彼具相为分别啊，这个后三别又是一组啊，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烦恼组。云何如是八种分别能生三世啊？这个是列示这一科中的第二科，是生三世啊，解释有八种分别能生起三世。那么它又分成两科，第一颗是能生差别啊，就是解释由八种分别能生出三种差别事啊。那么这一颗呢又分成三颗啊，先征问啊，然后再解释，最后做一个总结啊。那么这一颗是征问，云何如是八种分别能生三世啊？提问，什么是八种分别能生三世呢？看下面论文啊。未若自性分别，若差别分别，若总值分别，此三分别能生分别系论所依，分别系论所缘事。这个是能生差别中的第二颗啊，是，就是解释有哪一些分别能生出哪一些事来啊。那么又分成三颗，第一颗是前三分别啊，解释由这个自性分别、差别分别、总值分别这三种分别呢所生的事。它又分成两颗啊，现在是第一颗能生一缘啊，由前三分别呢能生所依事、所缘事啊。我们看辟寻记的解释。不如理思是名分别啊，先解释什么是分别。不合乎真理的思维就是分别。那什么是不合理乎真理的思维呢？这就包含了三界所有的心心所法。那么我们讲这个三界的心心所法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事，这个就杂染而说的。那么合乎真理的思维呢，就是智慧了。那么修行呢，就是要做一件事呢，就要做转世成智。那么转世成智呢，先要从不如理思维啊改变成如理思维啊，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如理思维啊。那么要如理思维的话呢，首先就要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以后呢，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什么是真理啊，搞清楚什么是生死流转，什么是涅槃幻灭，弄清楚。那么道理弄清楚了以后呢，才能够改变思想来如理思维啊。如果道理不清楚，你不可能如理思维的啊。说给你一句话，你就照这句话背，你道理不清楚，你背这句话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啊。除非你过去是熏习过，要不然你不知道道理没有作用啊。所以一定要把道理搞清楚。我们从开始学习真实一品到现在，画很多图啊，这些图就是把道理讲清楚。